好，翻嚟第三节啦。 系， 哇，第三节咧，我哋就要讲一啲飞弹啦，真系近排咧都好多飞弹消息噶，因为咁咧，首先咧，我哋要讲翻咧，就系中国同俄罗斯咧，近排咧都唔系近排噶啦，其实呢五至十年咧，其实佢哋咧不停咧就谂紧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哋咧要讲常规武器咧，真系冇得同美国打嘅。 系， 首先咧，我哋 Alex， 我哋同 Alex 讲就系、是，你讲舰载机冇得斗， 冇 舰载机，全世界识整舰载机嘅国家，其实得美国嘅啫， 啲舰都唔得。佢蓝都唔得啦， 嗱蓝就梗唔得噶啦，但系蓝座机就更加唔得， 系啊， 咁蓝座机先系个核心嘛， 系啊， 咁所以咧，其实咧，老实你讲海军，仲要讲航母蓝咧，其实全世界都系得美军识打嘅啫， 系， 你哋其他啲喺美军面前咧，就简直系连幼稚园都不如啊， 系， 即系佢已经系大学生，仲要读到博士， 系， 你啊先系幼稚园， 系啊， 最惨就系大陆依家咧个嗰、那个J15咧，就介乎喺咧幼稚园。至小学之间， 好似法国佬咁，法国佬都恶啦，系咪？ 都 要 啦， 都要借美国佬航母蓝帮我训练，话大家落入咗厂啊，帮我顶住先。 系啊，但系法国佬最劲嗰样嘢就系佢阵风 M 咧，真系勉强系继 F18 之后嘅一个劲机嘛。 系， 佢真系一个劲机嚟噶。 咪就是、因为蓝载机，所以同 Eurofighter 分手咯。 哦，系啊，冇办法，喂，但系真系劲嘛。 系， 咁所以咧，我想讲法国都应该你嗱，老实佢认第二啊，咁即系大陆嗰啲唔敢认第二啊，真系。第三边个啊？原来英俄罗斯咪计廿九 嘅 K 系嘛？系咪咪计 廿九 K 啊？ 系啦， 系而家系第三啦。 系啦， 嗱，咁你今日 J 排嚟嘅边咧？我都唔知道排乜啦。 苏三就退役啦。 系咯，苏三三排第四。 系啦， 你排第五咯。哦，原来因为全世界都系得五架。 系 A V 八 B 咗架。 推啦嘛， 推少，买咗少少嘅， 就是哦，咁啊 ，J15 再后啲啦， 再后啲啦， 咁真系惨啦。总之系最后架啦， 系 啦，冇得讲啊，呢、這个真系。好啦，咁你讲翻嗱，因为咧，舰载机你又唔够佢冚， 系 咪？好啦，跟住咧，如果你讲常规飞机，美国都仲系领先啦， 系。 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哋大陆同俄罗斯谂咗好耐，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用一个不对称嘅战术啊嘛， 系， 先可以用最平嘅价钱。就可以打到你啊、 哦！用乜下老喜夫嗰招咯，即系导弹强国啊！你做 系啦，做导弹强国，所以咧谂下咧，佢哋最后都系发展呢个导弹。导弹咧最劲嗰样嘢系咩咧？就是、高超音速啦， 系又平靓正啊嘛！ 当然啦，有人成日问嘅，点解我哋唔用弹道飞弹咧？弹道飞弹成廿五倍音速噶、哦。嗱，个原因系因为咩咧？系个操控性。 哦， 操控性咧就弹道飞弹咧，嗱，首先佢跌落嚟嗰阵时，嗱，佢就首先向上插啦，去一个角度啦，调整翻啦，跟住出咗大层啦，跟住咧就啲分导弹头就出晒嚟啦，通常十支啦，你当强国就十支开始喺坦克度飞啦，落翻去啦。Suppose 咧个机动力好差嘅，即系咩咧？如果我已经咧发射咗一啲嘅载具咧去截击你咧，其实系截击到嘅，系计到条数嘅。理论上咧，佢啲大陆嗰啲话咧，佢嗰啲个头咧系滑头嚟噶嘛，即系咧落到嚟系会线噶嘛，好似滑板噶嘛。 咁滑头啊？ 但系问题系啊，所以我叫滑头，滑长嘅导嘅弹头叫滑头。咁呢啲滑头咧落到嚟嘅时候咧，suppose 佢会线噶嘛？ 系 你线之前我打到你啦、 哦， 所以问题唔惊你噶。所以你廿倍音速咧，你都未开始施展廿倍音速，我都打到你落嚟、 哦。 所以美国佬系唔系好惊你呢啲嘢嘅？唔系唔惊，系。佢都有应对方法，但系咧高超音速就有啲麻烦，因为咧虽然咧音速听落得五倍啦， 系 啊五倍嘅啫，十倍都冇嘅，但系问题就系佢五倍佢识扭嘅， 哦， 佢扭太嘅， 就好似空对空导弹咁啊，识扭。 佢直头点咧？我知道你个防空系统呢度，我扭过嚟啊，咁好危险咯。咁真系你摆几多都冇用嘅，其实。咁同埋之前咧，俄罗斯最恶就系佢系咪嗰啲系核巡弋飞弹啊？ 系 核电，你知更加无限噶嘛？咁咪可以点飞都得，非常冇，即系我直头飞越成个加拿大，我先再插翻你佛罗里达都得噶嘛？好鬼恐怖噶嘛！咁所以咧，就依家俄罗斯同大陆咧玩呢个高超音速咧，系即系同埋个研究咁快咧，其实咧美国有少少失算啊！即系佢冇谂过你哋咧呢班穷国咧，哇，竟然做得咁快，你仲可以快过我？搞错， 有一个强国嘛，唔穷啊嘛，系 系咁啊，强国就因为有钱啊嘛， 系啊， 咁俄罗斯本身科技又翻唔上下啦，即系讲导弹呢 part， 咁所以咧就依家咧美国咧都点咧就研究翻啊，一定要用翻呢个高超音速对翻你大陆嘅高超音速咯。咁佢哋咧就讲啦吓，嗱高超音速咧嗰个不嬲嘅情况咧咩咧？就系咧嗰个速度咧系要每小时啊5800公里以上啦，我哋讲倍音速以上啦。暂时咧有冇武器可以抵挡咧？系冇嘅，因为咧你见所有嗰啲咩麻雀啊，所以嗰啲咧截击嗰啲飞弹咧四倍嘅啫， 三四倍啊， 三四倍，其实都冇五倍嘅。所以咧理论上截咧，你冇翻超音速武器对翻超音速武器咧系冇得打嘅。咁于是咧， 佢咪用镭射武器截佢咧？ 未成熟嘛。 哦， 因为嗰、那个依家佢哋嗰个镭射武器暂时都只能够射到啲无人机啦。 哦 ，OK。 但系导弹咁快。 咁大碌唔得， 同埋识转啊， 哦， 识转弯啊，有机动性啊，即系例如你射架无人机过嚟，你无人机你始终你嗰个 maneuverable 系唔强啊， 系， 我对准你咧，你点走我都射到你， 系， 但就佢嗰个呢即系嗰啲摆动呢同埋你知雷射要射到你某个钟数你先射某呢个时数你先爆。 係喎射几秒啦。 但你一射到你你就走啦。 喔、哦。 因为我要追你有难度啊到。Okay. 所以呢就唔係咁容易打得爆佢啦。咁所以呢美国国防部呢都发觉喂真係搞唔掂喎真係要抌先去搞㗎喎。咁所以呢就整咗架嘢叫 X60A, 咁我印象中我哋上集都讲少少啦。X60A 暂时 spec 唔多㗎。spec 呢就话呢个系超音速研究嘅。咁呢就係属于咩呢空投。空投即係大家知即係属于我哋叫做 ASM, 係咪 係即係飞机载具掟落去。 係啦飞机载具㗎嘛。即係就掟落去啦。咁呢就液态火箭。但佢唔系固态火箭㗎。液态火箭啊。係啦。咁即係都要。 液态火箭因为固体火箭液态火箭唔同就 系、 是，液态火箭咧可以里边有可以有埋氧气嘅， 嗯， 即系液态氧气嘅。你固体燃料火箭咧就只能够喺大气层以内用嘅啫， 系， 即系通常都系啲铝粉嚟嘅。固体燃料火箭就 系，咁咧本身就冇咩新技术嘅，系啦。但系其实大家估到点玩嘅，首先咧就要将你音速咧推到三倍， 系， 然之后就推咗佢嗰个冲压引擎。 哇，有咩飞机推三倍先啊？ 唔系，我谂佢首先就系个火箭本身开到有。啊，本身个飞机飞到三倍咯， 系咯， 系嘛？美国就F-15勉强 2.5 倍啦， 系咯。 跟住挞着个火箭就 2.5 倍，再加个火箭嘅冲力去到三倍，跟住然之后就再挞着个 ram 咯 ，ram jet 玩嘅， 系啊，嗰、那个我哋叫冲压引擎啊，系啊，跟住就搞掂噶啦。 哦， 系啊，咁不过嗱，听我哋讲到好似好易哦，咁当然个科技好难啦， 相对上，所以佢机师开到 2.5 倍音速，我谂佢都震啊。 佢都癫㗎，係啊震囉係咁震好震啦。同埋呢就个材料係要好高温囉。因为你唔配音速嗰个情况好犀利啦。同埋呢美国一定有架 AI 嘅即係架啲自动嘢㗎。咁呢就好难玩啦咁样。咁当然佢哋话你 X60A 呢如果你搞到呢即係啲风洞嘅表现係做得好呢就有机会会试囉。咁我觉得呢以美国科技呢出一定出到嘅。不过争在呢就係你几时服役。同埋最紧要就係咩就呢、是、个 X60A 究竟俾咩嘅飞机用啊。是不是应该被 F-15 啦但 F-15 嚟緊真係会退役㗎喎。 係囉。 咁被 F-22? F-22 係冇略 2.5 倍音速喎。 佢都係两倍到啫。 两倍到㗎咗。 两倍囉其实多数都係 2.2, 两倍多啦。好少 2.2 㗎啦。 五倍可能唔大。 两倍囉。係喎跟住就做啲咩飞机可以帮到就 F-18 又唔够速度。F-16 有两倍囉。 两倍囉。 F-16 都两倍。 F-18EF 都得两倍㗎嘛。 係呀咁所以呢就你见呢就如果佢用空投因为佢系只用空投式啦。 是 用飞机做载具咁就大家拭目以待佢会点样用啦。 係 啦。跟另一个呢都系好玩㗎喎。另外呢就讲 F-35 啊。係。係啊 F-35 啊。咁呢就好搞笑啦。咁呢 F-35, 因为呢美国陆军呢同埋呢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呢都用一个呢叫做 M-142 啊。高机动性嘅多管火箭系统啊。 喔、哦。 呢、這个呢就应该有少少似大陆嗰啲火箭炮啦。咁但係当然劲好多啦。 可以喺个货车上面有管跟住呢就可以企起身就飞飞飞飞飞。 呢个大陆成日演嘢㗎喎。大陆成日玩呢样嘢㗎 喎。 但我想讲呢咁当然大家都睇到呢种火箭系统呢就梗系美国呢啲呢啲始祖系劲啲啊。同埋呢种呢火箭系统呢有咩好处呢呢啲火箭弹呢唔计导弹㗎喎。咁所以呢就唔会受到呢嗰啲咩导弹条约、中等导弹条约影响嘅。但 suppose 呢啲呢你知呢通常佢靠咩咧？佢唔准嘅，但佢靠多， 系啊， 一个平面咁样射埋去。 所以苏联都系好多呢啲嚟打纳粹啫嘛。 苏联呢招咧系佢哋王牌嚟噶嘛？ 系啊， 大陆就抄咗咯。 哦， 咁所以咧，佢哋嘅陆军咧系个火力咧就系玩呢样嘢嘅。 呢招好处就系佢嚟又容易即系运输啦，因为佢火车嚟啫嘛，出嚟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仲要容易 reload 啊。 系啊， 即系上弹容易啊。 系咪成个换咗就得噶啦？ 唔使嘅，直接一支支推翻嚟管就得噶。 咁都得噶？ 系啊， 咁冇方便？ 好方便嘅。 哦， 即系个火车大个火车推嚟，跟住之后有搵支笔咧就推翻落去嗰只管度就可以继续射。 哇，好爽喎、 啊！系啊， 俄罗斯咧嗰只叫勇士， 系 勇士， 系 咁啊！大陆就即系大陆嗰啲名我背唔到啊，即系俄罗斯叫勇士，大陆唔知叫乜，但系其实抄嘅，系、 哦、 都知噶，其实系抄八成字嘅， 系 八成字嘅。咁咧最惨就系咩咧？就俄罗斯有出口啦。大陆咧就复制你之后咧就再出口啦，再平过你 复制复制， 即系跟住咧复制复制，你知咧喺生物学入面咧，如果你将啲嘢复制再复制咧，系会死得快啲噶嘛， 千七噶嘛， 系会死得快啲噶嘛， 千七。 嗱，我哋举个例子， 揸千七都危险噶咯。 系我举个例子，呢个例子就系大家有冇听过多利啊？多利啊，嗰只羊啊，复制羊。即复制羊咧，就你知呢嗰只多利咧，当年咧1997定98系嘛？ 系 咁啊，出咗嚟之后咧， 第一只复制羊啊，全世界 第一只复制羊系震惊全球噶嘛？ 系 即系我细个睇，哇咁劲嘅，咁心谂，哇咁以后人就搞掂啦，系嘛？咁样四仔唔使理由啦， 复制 Larry 复制几个 level 出嚟啦，好似星球大战呢啲啲 做白兵，做白兵，做军武器研究就系你下集佢唔使我做咁样。咁讲咧就嗱，复制咗个多利羊之后咧，大家发现多利羊系比佢老母咧系死快啲噶。 系 咁点解咧？因为咧原来多利咧做嘅时候咧，佢复制个阿妈，阿妈其实已经好老啦。 哦， 咁你嗰粒 cell 咧就用佢个 status 去 develop 咧，佢个衰老速度比一般弱快啊。 系 咁，所以咧。讲到咩呢，就是复制唔系好嘢囉。 所以喺你未出世之前要复制佢先。 就同一样大。 对啦。 咁呢所以一大截啦。所以呢你大陆呢你就复制人啲嘢呢你唔会敬人哋㗎。suppose, 系咪先。 你啲基因会越来越弱㗎嘛。 係呀，同埋你最近要摸唔准人哋嗰啲嗰个 spec 点嚟呀。其实个问题系呢样。讲返呢个美军啦。咁美军用呢个 M142 呀。咁呢啲嘅火箭炮係咪咁呢就射呢，其实 suppose 呢啲模式呢就有个问题嘅，就係、是、呢你个殺傷面大呀。变咗呢唔够精准，你知美国依家啲科技呢唔係追求殺傷力大㗎嘛。 或者越战之后已经唔会咁諗㗎。 佢哋淨係追求准。 精准打击。 係精准打击係咪，即係呢今日呢要打到我哋出面嗰个 Albert 呢就唔会打到我同 Alex 嘅。即係咁讲啦。即係呢啲位呀。咁所以呢就好准嘅。咁听讲呢依家呢佢哋呢陆战队时报啊。Marine Corps Times 咧嗰边讲咧，就陆战航空队咧，佢有个副指挥官嘅，叫 Ruder 啊，路德将军咧就讲，佢话咧依家 F-35 已经成功咧，将呢个咧火箭系统咧连线，即系咩咧？系 F-35 啊，揿掣，俾个 coordinate 你，跟住你打，咁咪都咪揿掣，我将要你打嗰、那个、那个 coordinate 个坐标讲俾你听，你就射啦。咁即系咧，其实调翻转咧，就我帮你做个镭射标记啦， 即系 data link 已经连埋啦， 连埋啦，我帮你做咗个标人，定系导引噶啦，你搞啊， 系 咁啊，嗱呢样咧又其实讲紧啲乜嘢咧？因为咧以前咧就用 data link send 过嚟嘅， 系 以前咧系点咧？就嚟话我陆军啦，我陆军咧我咧就你啲人咧咪成揸住嗰嚿嘢嘅， 系 嘅 laser 射噶嘛，我射住佢， 残方麻嗰啲 咯，系啦，我射住佢，喂你打佢啦，你打佢啦， 喂你枪把摆，我电筒咁照佢啦，照佢，直接导弹就会中佢啊， 系啦，照住， 系啦， 所以 transformer 都好多美军嘢嘅，美军有分白摄，知唔知啊？ 有 分白摄噶，系啊，呢套嘢几好玩嘅。 嗰阵时空嗰阵时空袭嗰段有。几分钟是完全美军拍的嘛。 是啊，正啊。 是啊。 同埋呢电磁炮嗰下呢，我觉得大陆美国特登做的。我嚟緊出电磁炮的。但佢个电磁炮好劲的，佢个碌唔同的。真係成个激光咁射返去的，好劲。 即刻知星星星球大战嗰啲。 黐线嗰啲，我觉得最假的嗰派嘅。但最好玩嗰派。讲返以前呢就不嬲要咁样射啦。咁当然你个前线人员你始终你要咁样去 mobilize 佢又难啦。同埋有人命伤亡啦。同埋呢就如果有时呢其他机呢 send 过嚟系用 data link 讲俾你听嘅，讲噶嘛，而家唔系讲噶，直头系咧 locate 咗个位置之后咧，成个坐标嘅资讯咧， 简单嚟讲即系读 iPad 咯， 系啦系啦，类似啦，佢哋用 HOTUS 啊，唔使用 iPad 嘅，咁咧就当然啦，呢架火箭咧个威力咧又翻咁上下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依家如果可以用到咁样咧就非常好啦。咁啊，讲开啦，呢部嘢咧，原来可以塞落 C-130 度噶啦。 哦， 不过咧，你要将个胎咧放个气先。 哦，较高， 系啊，即系压翻低少少，就可以摆到入一个肚度啦。咁所以咧，就你用 C-130 运咗呢架车过去，然之后就搵呢个嘅 F-35 咧，俾个坐标佢就射。嗱，其实呢个咧，嗰个指标意义喺边度啊嘛？讲俾大家听，即系话 F-35 又劲咗啦。F-35 咧，佢除咗可以通知晒所有空中载具啫，我依家连陆上载具做到。 即系查陆军嘢，俾 F-35 指挥埋。 喂，但系咁讲，即系话依家陆军咧都可以完全系融入成个战系。咁之后陆军咧，其实 integrate 咗落去咧，陆军个战略价值反而提高咗。 系， 即系调翻转，陆军我可以支援你多啲。咁咪仲好，即系唔使成日咧，就系空军同海军合作嘛。依家系原来空军都可以同呢个嘅地面合作啦。 系以前不嬲都系咁噶啦，不嬲都海军陆战都同空军去咗先，跟住咧我 set 好个架步，啲陆军先过嚟噶嘛。 咁啊系，嗱，所以今次咧海军陆战队同呢个陆军呢个合作咧，我觉得系唔错嘅，即系呢个配合咧，其实几好玩嘅。好，一定要把握时间讲呢个啊，呢个因为太好玩啦。嗱，呢个咧 有啲笑到碌地啊。 系啊，呢、這个好新科技啊，我哋喺呢个新网站 The Drive 咧，即系嗰度攞翻嚟嘅呢个消息，啱啱琴日嘅啫。咁咧就讲咧 Northrop Grumman， 大家知呢个洛普啊，或者有时我哋叫做格鲁曼啦吓。咁咧近排咧佢晒命 ，show off， 佢晒命咩咧？就系、是、一个航展咧，有军事展啊，喺华盛顿而家做紧嘅一个陆军嘅军展啊 ，Conference and Expo 啊，咁咧就喺华盛顿 D.C.度做紧啊，咁咧就佢有记者报道啦吓，咁咧就话咧佢揾到咧，竟然咧 Northrop Grumman 咧依家咧玩咩？哇！ 真系搞笑，玩呢个货柜啊， 系 咁用货柜装咩咧？就装导弹。咁呢个导弹咩咧？呢个大家咧就系闻风令咧敌人啊，闻风丧胆。 咁可能听日山云即刻啦，飞翻东岸啦， 即刻去睇下啦。A G M 88啊，咁大家知 A G M 88鼎鼎大名嘅反辐射飞弹 啊，就系野油产品啊， 系啊 ，Seed 啊，野油任务啊。咁呢个飞弹咧有个名嘅，叫做 H A R M 啊， 系 HAM 啊 ，High Speed Anti Anduration Missile。咁咧就呢嚿嘢咧，其实当然喺越战嗰阵。越战嗰时就唔系叫 A G M 八十八嘅，嗰阵时叫做咩白舌鸟嘅，咁啊嗰阵时咧上一代嘅个威力咧都有翻咁上下，但系咧就唔准，咁所以咧就搞到咧啲机师就惊惊地嘅。 野油波系如格拉比输定咩啊嘛 ，short 嘅嘛，咁即系自杀式任务嚟噶嘛。但系问题咩咧？就系而家咧，其实依家准好多啦。咁 A G M 咧经历咧 A B C D 咁去啦吓，咁咧依家去到 E 噶啦。咁啊，其实仲有啲新啲 version 啊嚟紧出。 系啊，台湾都有啊。 台湾咧就咁嘅，台湾咧上年咧2017年咧就话卖俾佢嗰阵时就买 B 嘅 ，B G M 八十八 B， 系啊， 咁咧旧好多嘅， 系 B 咧讲紧七几年、八几年嗰阵时噶啦，所以其实讲紧卅年科技，但系咧台湾老嗰阵时咧就 complain 我搞错啊，买啲旧嘢， 买啲越战嘢俾我， 唔系啊，即系其实你将啲旧货俾我咋，你谂住清仓啫嘛，大佬，你清仓大平卖跳楼货，点知你卖啲价仲贵过人哋嘅，搞咗你美军都唔使卖呢个价啦，搞就话你买 E 啊，仲平过我买个 B 啊，黐线，咁咧美国话诶唔紧要，嗱我买50粒俾你。点解咧？我话因为佢得56嚿货，一次过清晒俾你咁样， 我掟唔晒落雨，留啲俾你， 留啲俾你咁样。咁咧就嗱，当然啦，大家都知嘅，台湾佬系冇得拣嘅，因为佢只能够买美国嘢。嗱，老实佢有试过买法国嘢嚟幻影啦，但其实佢买唔得多嘛。 系幻影本身法国佬唔俾得多你， 同埋法国佬个支援唔够啊，即 系 始终人哋法国系细国嚟噶嘛， 系啊， 即系唔系细国，即系佢冇美国咁劲啊！ 个产量冇咁多啦， 同埋佢训练咧，佢退唔到个能量，即系成日帮你零件嗰啲嘢都系啦，同埋都难啲嘅。咁咧，相对咧，美国咧，无论个后勤啦、运输啦，你知个军机又多啊嘛 ，C-130 啊 ，C-乜 咁样，佢全部过嚟又快嘅，送货又准，系咪？佢唯一贵啫嘛， 呢个 UPS 嚟噶， 仲有咩 FedEx 嗰啲咯？喂，佢最弊就系佢贵啫，除呢样嘢乜都好嘅，咁同埋佢啲训练都好噶，咁所以咧 ，suppose 依家咧就台湾咧明知你系旧啊，佢都要入，冇办法，即系硬食你嘅， 冇办法啦， 就谂住咧希望我用咗你旧货之后咧怜悯我啦，你俾啲新嘢我玩啦，我用 E 咧得唔得咁样？咁但我想讲，其实 B 咧大陆都腾到震啦，你谂下福建沿岸啦，广东沿岸啦，或者浙江沿岸，你乜几多雷达？哇！如果个雷达一次过俾你啲 A G M 八十八 B 打巢，点算？咁当然，嗱，台湾依家买咗50粒，就系打唔巢大陆所有嘅呢啲位嘅，打唔巢，咁你又唔好惊。哇！但系唔好讲啦，我净系集中打你福建就死啦，系嘛？咁你嚟紧你点样打我咧？所以都好鬼麻烦噶，佢呢个位咁咧。依家咧大陆咧就咁，台湾就咁嘅。台湾咧原来自己咧做咗个叫天剑二 A 嘅。咁知嗱，佢哋咁嘅有个天宫、有天剑同埋洪峰，嗱，佢哋三国鼎立嘅，天剑、天宫同埋洪峰。 系 佢一个天剑咧，一个叫天剑二 A 型咧，就做咗个反辐射飞弹。佢哋话咧，依家接近完成噶啦。咁所以点解美国咧会卖俾台湾啦？每次咧，佢哋个战略就咁嘅，就台湾就嚟做到嘅时候咧，美国就话：，哎，你唔好做啦，我卖俾你。 喺对佢对住以色列都系咁嘅啫。 系啊，即系以后咧，你要问美国买嘢咧，就自己研发。 系 啊，就扮做好， 扮做好。 不过咧，冇得扮嘅，系美国啲。啲情报人员系冇准， 所以以色列咪醒咯，买我，反正我都 唔要啦， 做唔到少师啦，买俾 你 大陆啦， 系啊，咁嗰阵时大陆冇而家咁邪恶噶嘛，嗰阵时，同埋最紧要时嗰阵时中国同美国系 friend 噶嘛， 哦系， 嗰个年代系啱啱咪尼克逊访华嘛， 系， 咁啊从此制定咗就以中制俄嘛， 我觉得冇美国佬岌头啦，以色列系唔敢买俾， 系啊，我觉得都系噶，咁所以咧就呢单嘢系咁样，好嗱，咁我哋而家讲翻个箱喎，系嘛， 系啊， 咁一个箱咧好恐怖啊，嗱个箱咧系点咧就嗱，大家睇图啦， 系， 咁系咪即系咧个货柜咧转咁打开道门啦， 系咪好似 伸出嚟， 好似葵涌码头嗰啲， 哇，如果葵涌码头有咁嘢真 系 玩，跟住咧就可以喺求其一个货柜咧就射出嚟， 系啊， 最恐怖的地方系咩？我 Alex 经过啦，就系咧如果咧突然间有一日啦。一架美国商船，咁经过咗呢个南海，然之后咧就喺啲岛礁附近咧，十二海里附近啦，或者冇十二啦，24海里啦，突然间其中一个货柜打开咗个箱， 系咯， 伸出咗呢个发射筒， 系啦， 嘣一声，射咗嗱，佢咧一支咧可以射一个桶咧可以射九支噶，九支，咦，九支可以射边度咧？九支啱啱好射晒佢南海岛礁， 系， 咁咪一次过南海岛礁咪爆晒咯， 死个岛你搞唔掂啦。 爆晒你爆晒啲雷达之后咧，点咧？啲 B 五十二嚟咯 ，B 一 B 嚟咯，就搞连 B 一 B 都唔会有事啦嘛，因为 开 party 系啊，跟住就嘣嘣嘣嘅烟花就，咦？点解有烟花汇演体嘅今次咁 样？即系我想你会讲， 好似以前啲古代都海盗咁。你唔好以为我相信， 转个头又升海盗旗 啦。系啊，等你行到埋嚟，谂住睇下咩。 原本就以为倾 有咩交易啊？ 系啦系啦， 因为古代商船都仲喺海中心啊， 要行近啲倾嘅。 系一埋到嚟边，咦？换旗喎， 啲人爬晒过去，掟勾个头去，好恐怖。咁所以呢单好恐怖，同埋咧，我同 Alex 讲过咧，最恐怖系咩咧？就系、是、我咧就扮有货运过去，我咧就揾中远集团帮我运货。咁中远集团嗰啲箱咧，啲船尾成十几万吨嘅，跟住咧突然间咧喺呢个中远集团你知中国船嚟噶嘛？中国船行过中国道之后，你实唔会有防卫佢。竟然咧，其中个箱打开射咯，咁你咪先即死？ 可能成架船有几十个货柜喺顶咧，跟几廿个有几。 哇，几个开啊！ 跟住个船长翻咩事？ 咩事啊？ 点解叫点解啲？ 但系因为雷达冇美军机嘅， 系咯？ 但系点解有雷达？ 个船长都唔知啊！啲船长咩事？无啦无啦， 咁系 爆起晒！ 你估我哋咩？一睇哇 ，AGM 八十八啦！我哋你冇乜船长识嘅，我睇到就系咦，咪啲飞弹美军喺附近咩？咦，我哋解放军就冇喎，咁就飞弹射埋啦。原来喺佢防，系死啊！呢个咧翻到凌迟处死， 跳海先。 好，呢节嚟呢度。